下午两点整。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15点，来到975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32亿。受到地缘政治升温的冲击，台股今天小跌开盘，早盘在平盘狭幅震荡。不过随着台积电卖压释出，指数翻黑下探，指数一度跌破9700点关卡，创去年4月下旬的新低。不过随后国家队进场救火，指数拉升，中午指数由黑翻红，在光电、电子、百货等类股撑盘下，指数一度站上9800点关卡。在大力光以及台积电尾盘出现调节大单之下，中场下跌15点作收。日本日经指数上涨了96点，来到2210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点，成为209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成为26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1点，成为755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4点，来到253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成为3046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939兑一美元，台币升值4.6分，成交金额3亿40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2.57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466美元。台北股市在这一波下跌，台积电成为外资提款机。从10月以来，历经美国股灾，台积电从262.5元一路下跌到今天盘中最低227元，中场收在229.5元，市值缩水9200亿。工研院今天举行2019年台湾制造业及半导体产业景气展望。工研院预估，台湾半导体产业今年成长率大约5.9%，产值大约2亿6081亿。2019年预估成长4.5%-5.3%，产值渴望达到2兆7256亿-2兆7465亿，优于全球半导体业长期的平均水准，附加价值率跟先进国家并列。不过，面对传统应用市场需求趋缓，以及中国大陆加入竞争，将是未来主要的挑战。中油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官塘岸环差，在官派委员强行闯关通过之后，中油依照环评结论成立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本周发函许多环保团体推荐委员会建议名单。抢救大潭早教行动联盟今天发出声明，指出拒绝为开发背书，并且呼吁环团共同抵制委员推荐。抢救大潭藻礁行动联盟说，中油先把珍贵的藻礁生态系大规模进行破坏开发，然后再投入保育经费，成立所谓的生态保育执行委员会，并且宣称这样就是实践对环境保护的承诺，以及维护藻礁永存的具体作为，完全违背对生态保育的认知。他们呼吁各环保团体严厉拒绝参与中油的推荐，不要再落入先开发后保育的作为。中油真的要保育藻礁，应该要异地新建三阶站。卫福部今年底将扩大子宫颈癌 HPV 疫苗政策，让国一女生全面免费接种。国民党立委陈一鸣今天举行记者会表示，政府采购的二价疫苗防护力不足，为何不采用保护力较高的九价疫苗？陈一鸣说，子宫颈癌疫苗分为二价、四价、九价等三种，二价只有针对高致癌型病毒 HPV16/18型，四价疫苗除了16/18型之外，还可以预防菜花的 HPV6/11型，男性也可以接种。九价疫苗则再增加31、33、45、52、58型，共9种型别。女性预防罹癌效率可达到90%，但是国健署却采购最基础的二价疫苗，不是目前国际主流的九价疫苗。国健署回应，三种疫苗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各个疫苗都有自己的长处，碍于经费限制而采购二价疫苗。不过二价疫苗可以预防第16以及第18型 HPV 病毒感染所引起的子宫颈癌，保护力至少9年4个月。今年第26号台风玉兔发展迅速，今天上午增强为强烈台风，而且有更加靠近台湾的可能性。最新气象的资料显示，目前强烈台风玉兔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025公里，关岛东方海面上，七级风暴风半径220公里，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移动。由于发展环境良好，玉兔威力还可能会增强，预计星期天最接近台湾，东半部地区要注意长浪。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24-26度，中部26-30度，南部27-31度。

些走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彭羚跟王力宏的《让我取暖》，2:1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请广播女神讲讲话。 你今天是不是穿新外套？ 不是啊，这去年就有了。 什么？ 哎，没了吗？ 没啦。 不行，要继续讲点话啊。 我昨天不晓得大家昨天有没有那个听你的那个 Friday 直播 哦。 我个人很兴奋，我没有从头到尾追过一个直播，以一个网民的心态这样，然后我才发现哇，这是一个新经验。因为通常看直播，大家在下方不是会留言吗？ 啊对啊。 然后就是我在看的时候，就千头万绪，很多文字想要打。 你说很多都想要回？ 对，很多想要回，就是等于是一个，如果 但是手跟不上，就是要回的速度。 没有没有没有，就像是在一个朋友圈当中聚会，然后你就觉得很多话都想要插话，很多意见想要发表。可是你知道，你讲太多，就是那个团体，如果是新的一个会新的，比如说朋友的联谊见面会，你一直插话就是很烦啊。有人就是说你干嘛，很爱表达意见。所以就一直压抑自己的心态，可是我觉得在网络上一个直播下方，我需要压抑我自己吗？我就陷入了好多思考当中哦。后来我就发现，天啊，当网军也是不太容易的。 嗯，不会啊，因为很多人是直接就是 let it out， 就直接就啊，我要讲什么就。 对，但是我大概只打了五句，就觉得我自己有点烦了， 我就 压抑我自己。 哈，那你昨天这一场直播，你还有什么想讲的？你现在还记得些什么？ 没有啊，就是很爱起哄啊，说欧马克在哪？我看一下，欧马克他今天穿什么衣服？就是讲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或者想要说哇，房间很漂亮，在哪？ 哦， 然后就是哦，背景很浪漫，后面那是之类的。 真的，我后来我今天回去看了一下，就是大家的留言，你真的就是网民，因为很多人也在说这在哪？欧马克勒。 所以 我就想说，come on， 你们 focus 在就是节目重点好吗？ 我知道主持人会想要我们的 focus 在重点，所以我就尽量不想要 一直说我伙伴娘伙伴欧马克我在这 儿，或者真的房间，我真的觉得房间很漂亮，所以我是真的 他们是特意布置的， 对，所以我是真的很想要多看那个场景，因为其实你们就只 focus 在你们的其实就背景后面，就是有点想多看看，可是想说人家又不会为了这个镜头攀来攀去给人家造成困扰等等之类的。 因为其实就是最近啊，就有人会在，比如说昨天我们的前天我们的直播，然后或是常常在那个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就会说你们多讲话，多讲话，我转来飞碟，我就是要听玛丽讲话，你们一直放歌，为什么要两个 DJ 呢？不用吧？反正总而言之，一直 diss 我就对了。 你是我们的总裁吗？你是我们的老板？ 你跟我反应干嘛？干嘛在我的频道讲这些事情？很无聊 然后因为昨天直播就是Queen 魏如云去唱金马的一些电影经典歌曲嘛，然后因为你有提到的，就是最近的歌曲，就是有一个巨星的诞生。那如果你有看的话，就是最近电台很常播的《Shallow》，就是那个 Lady Gaga 跟布莱德利库珀合唱，所以就是很想起哄说 唱， 而且你们两个都有提到，你们两个都有看过这部片，所以我就很想起哄说唱歌，唱歌，唱歌。 但是欧咪，你也看过这部片，现在如果人家大家起哄要我们唱，你唱得出来吗？ 不是，因为我相信魏如云他一定可以。 他可以哼个几句， 他可以哼个几句，你们副歌一定是 OK 的。然后你又是有个音准的人，我就是没有音准，所以我确定你们两个哼个几句是办得到的。可是我又不知道到底起哄可以起到哪，就是 你不知道那个新朋友圈会不会大家跟随着你起哄， 或者是我怕我把制作单位惹毛了，他们会去骂你，因为我用的是青春点点点的账号，不是用我私人的。 对啊。 我所以我就不敢起哄嘛，我本来还想说不唱我要按怒咯，但是我 情绪勒索 但是这些都是放在我的内心，我一样都没有做，我就是很以一个很平静的带着微笑看完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然后享受很多真的是很会唱的电影歌曲。 You're awesome。 然后就想说我要给我伙伴一些建议，比如说他以后需不需要直播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抓一下头发呢，画个眉毛呢，或是要不要纠正一下他的坐姿呢，什么等等之类的。 我昨天坐姿又坐太怪，是不是太僵了，太正？ 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是那个镜头比例的关系，因为你常常一定是搭配女生，你一定是太高，所以你不能坐得很挺，因为你坐得很挺，可能那个镜头就是你的下巴以下，就是看不到主持人脸的一个对话，所以你可能必须要

林宥嘉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29、30台北小巨蛋，10月27 KKTix 开始售票。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跨天顶， 跨天顶， 坐公车极卡性， 极卡性。 没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张信哲。 现实的不明白 Hello, I feel hello 那本部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 Without you 时间刚好来到2:30，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杰跟 Far East Movement 的合作，这首新歌叫做《竹》，里面唱到了快乐这件事情，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你们很厉害，你们怎么会知道？就是 我强烈怀疑他会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持续在关注 Line Today 的新闻。 Line Today 怎么了？你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说今晚即将发生的事件吗 ？Yes, yes, yes, yes. 因为 Line Today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新闻，那昨天呢也是我刚好就是要找那个马克的直播，然后我想说看看 Line Today 的直播平台，因为我没有在那个平台看过，我就搜寻到想说，这篇新闻，这个综艺节目， 好像我们曾经发生过。 对，我跟马克不就在现场吗？因为之前我跟马克去录了《麻辣天后传》，然后那一集是闺蜜们。 我是闺蜜， 好朋友们互相来爆料，然后因为爆料就因为爆料一些很私密的事情，就很容易会被 就写成新闻， 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一节内容的确有上了 Line Today 的新闻，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说哇，今天可是那 Line Today 的新闻里面会有讲说今天来宾会有谁吗？ 好像有就开头会说 本集邀请了什么马克玛丽，然后就他们还有什么吴尊、什么 Eason， 然后佩瑶、饼干一起来爆料彼此，然后其中的谁谁谁爆料了什么事情这样。 了解了解，所以今天晚上会在麻辣天后传看到我们。 心情坏，美丽不在；心情好，大笑开怀。要尽兴享受人生，千万别忘了。麻辣女神，拜拜拜！快乐的快乐的快乐有何不可？美丽后天自成，角色请当角色。快乐的快乐的不在这边待着，只有幸福的可能。亲爱的亲爱的，你是独一无二。享受人生，千万别忘了麻辣女神，拜拜拜！快乐的快乐的快乐有何不可？美丽后天自成，绝色情到出生。快乐的快乐的风在指点在扯，今晚幸福的可能。亲爱的亲爱的，你是独一无二。爱永远不干涸，快乐的快乐的风在指点在扯，只有幸福的可能。亲爱的亲爱的，你是独一无二。 松的语言，我喜欢这种直接，爱完全没界限。可爱的妹妹，你就像一朵刚盛开的玫瑰。可爱的妹妹，你就是我找的那一朵乐园。盛开的玫瑰，可爱的妹妹，我可爱的妹妹，你就是我找的那一座乐园。你就像一朵刚盛开的玫瑰，可爱的妹妹，我可爱的妹妹，你就是我找的那一座乐园。 可爱的妹妹，我可爱的妹妹。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可爱妹妹，然后呢刚刚听到呢阿哲哥唱那个其中有一句就是你是我的 baby， 就是你是我的 baby， 你是我的 baby 这件事情、之前呢听了李荣浩一张专辑，他在最后一首歌放了一首歌就叫做 baby、只有四秒钟，这首歌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瞬间就可以听完哦。 哎，那我可以多听几次吗？ 可以啊。 好 baby Baby， 可以 one more time 吗 ？Baby， oh baby。 直到黄昏，有几个小时动人，我会不会已经忘了心感？也许是我太认真，总害怕自己变了你的人。大街直到大门，有几个故事发生，我算不算是幸福的人？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也想偶尔。 谁好好过一生？ 一个人的故事好精彩哦！ 就是听别人故事都很精彩、啊， 真的哎。可是这个故事， 因为碍于就是我身边的人都会听我的节目， 所以不能分享， 我不能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可能事隔半年之后 啊、 我觉得 未来 半年之后就若无其事说，哎、欸，我听众 听众的故事啊，听众的来信啊，把它掰出去这样。 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栋梁新歌时唱。 是我不能分享，但我自己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前一阵子呢，我又遇到了在路边练习搭讪的男生来搭讪了。 哎、哦欸，很容易耶，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我比例应该算低的吧，因为我在外面走跳闲阵比较少， 所以一般在东区走路的女生应该会遇到更多。 哦，那一次我是在中山那边遇到的，哦、然后就是就是因为之前我在东区遇过一个，就是摆明就是他学习了几招，然后他去 练习，我在练习搭讪。 然后这一次这个也很像，就是他也是就是哦，就是有 SOP， 他一定要在几秒之内可能要跟我讲完哪些话，就是我刚刚看到你，然后我觉得你很可爱，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你做个朋友吗？然后我目前是大学生，然后就是 太急了吧？ 对，太急了。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是 说，要不要老娘来教你几招？ 我那时候心里是想说，我要不要停下来跟他说，我知道就是你应该在练习，那我刚刚听了几个，我觉得你有几个可以改进的地方，我可以跟你好好分享一下。 就像昨天看完我直播的反应， 对，就第一，你讲话太快了，其实边走边讲啊。现在如果你刚好是有那个在上这种课程的人，可以顺便跟你分享。就是有时候你边走边讲，你又很紧张，你又觉得你一定要讲很多资讯，你会讲得太快。事实上那个女生根本就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然后二就是你一紧张你会有点退缩，你有点退缩看起来就很 就是气啦，就是、你们看这么多海贼王，你要知道霸王色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那个气场不够，就是很容易就会被拒绝。 Yeah. 然后第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交代你住哪，这个资讯是很多余的。我住新庄，所以呢， 关我 什么事？ 对啊， 这个讯息是不需要给予的，就你自己的资讯不用给太多，可以把它删除掉。然后 应该问一下你师承哪一派，谁教你的？谁教你讲这些？ 然后他最后，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有老师在教你搭讪的话，就是你们最后的 ending 的话是要说什么呢？可以认识你吗？或是你不是你妈？可以认识你吗？然后或是你介意交个朋友吗？我觉得最后一句的问句也是蛮 关键 的，因为他那天问我最后一句说，

不用了吧？ 没有你，我相信你太太还是很关心你的，因为昨晚直播我有看她加入了一下。 真假的？ 真的，虽然她后来去吃猪脚饭，哇！可是她有进去，就是确认一下先生的状态怎么样。 哦，那是查情吧？哇！近墨者黑，我的思想变无马力了。待会呢，在下个小时回来呢，会有百大 DJ 莅临。下小时见喽！ 哎、欸，准备 dancing 喽！马上去。如果你们就是那种交换礼物，会有一些那种七彩霓虹球， 嘿嘿嘿， 可以那种转来转去的， 插上电， 在办公室角落赶快搬出来， 打开开关。 新闻快报，享受顶级四手按摩，不用飞出国，在家就能拥有全新 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业界首创四手按摩，两只手揉捏肩颈和腰背，同时多两只手按压臀腿，给全身双倍享受，更有业界唯一无限下载新按摩程式及音乐，让按摩永远都有新鲜感。周年庆更享优惠，OSIM 四手天王按摩椅，欢迎亲临体验。 OSIM。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唯一能打进美国排行榜的罗百吉最新专辑《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把它统统藏在我心上，但是我也没那么。 乾坤唱片发行 《优福欧洲时刻表》。 跟着巨匠旅游，吃遍世界各国，过年九天年假，吃货不会停工。欧洲旅游专家推荐，2019过年就是要吃遍欧洲，旅游找巨匠，世界不一样。 欧洲美味时刻，巨匠旅游。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选会今天发布10个全国性公投案投票公告，这10案年底将合并9合1大选，在11月24号投票。由于首度有高达10案公投举行投票，今年将采多案一轨方式投票。中选会主委陈英前表示，这次9合1选举开票不会比上一次晚，票开完之后会再接着开10张公投票，目标希望能够在午夜12点以前把大部分的票开出来。 根据中选会的规划，公投案分为三个票轨，第一票轨会投编号第七、八、九案公投，第二票轨会投编号第十、十一、十二案公投，第三票轨则是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案公投。开票时会先开第一票轨，先分案之后再用点数的方式，过程中也会唱票。中选会统计，到18号为止，公投选务人员缺口25000人。陈英前说，中选会鼓励大学生参与选务工作，不过外界担心招募大学生是否会降低青年投票率，他则认为没有问题，因为招募大学生纯粹基于自愿，何况选务人员可以在户籍地跟工作地投票。以和养绿公投昨天获得中选会核定成案，但是领衔人黄世修仍然要求中选会正副主委陈英前以及陈朝健为联署书审查过程的违法行为负起政治责任，主动请辞负责。陈英前今天回应，中选会一切依法点收查对清点公投联署书份数，不清楚黄世修指的违法是什么。针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中选会应该受理以和养绿公投九月中补送的联署书，陈英前说仍然会提出抗告，因为法院裁定对公投案以后联署有很大的影响，为制度运作着想，中选会必须把理由说清楚，这跟以和养绿能否成案没有直接的关联。台铁普悠玛号列车翻覆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事故发生原因，针对游姓司机员疑似关闭列车自动保护系统 ATP 而导致车辆超速翻覆，台铁今天在记者会中表示，事故发生前驾驶只通报空调故障，并且指出关闭 ATP 的时候调度员并不知情，究竟当时车内状况为何，有车上的驾驶乘客投书脸书粉丝团台北蜂鸟论坛，表示愿意帮驾驶作证，当时驾驶曾经广播跟大家说车子有问题，还一度重新启动造成停电，驾驶还当场向所有乘客道歉，有乘客感叹司机是唯一在车上就道歉的人，台铁到现在都没有道歉也没能给个交代，也批评又是一个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员工的做法。他说，我们不需要战犯，请给我们真相，请正视问题，给我们一条安全回家的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 CPTPP 第二轮谈判在明年第一季展开，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在立法院表示，估计我国加入几率有5到6成，国民党立委曾明宗直批太乐观了，事实上沈荣津上个会期预估的时候是6到7成，现在已经默默往下小修。经济部次长王美花九月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贸易政策检讨会时宣示，台湾在未来 WTO 回合谈判不再主张开发中国家的特殊以及差别待遇。沈荣津指出，这个是为了加入 CPTPP 铺路。曾明宗提问，台湾短期加入 CPTPP 有没有可能？沈荣津说，会朝加入第二轮努力，几率估计超过50%到60%。曾明宗则大喊太高了，他说以过去自己参与过加入评估会议来看，没那么乐观。沈荣津强调，其实不该谈加入百分比几率，因为内外在的因素会改变，就是努力，如果不积极参与，我们的关税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80点，来到2201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成为209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点，来到260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3点，来到75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7点，来到2529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5点，成为3047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15点，以9759点作收，成交金额新台币123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30.93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5.1分。日元以112.47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463美元。今天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哎，小张，一大早不上班，窝在我这儿打电脑干嘛？ 我在找工作啊。 之前不是说有机会升迁吗？怎么不做了？ 哎，公司突然倒闭了，老板落跑，还欠我好几个月的薪水和资遣费哎。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啊，当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 劳工被积欠工资、旧制退休金或是新旧制资遣费时，如果向雇主请求而未获清偿，可以申请由电偿基金支付，劳保局再向雇主追偿。 啊，那我该准备什么资料呢？ 申请时要检附当地县市政府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所开立的歇业证明文件，以及法院发给之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填写申请书后，连同出勤记录、薪资明细等相关佐证资料一起提供给劳保局就可以咯。 那我要赶快去申请。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 0800-678-995。 各位市民好，我是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候选人林庭君。过去四年我深耕地方清廉问政，未来四年我将再创地方繁荣奇迹。我承诺将持续推动护童专案、高龄友善门诊，争取好运专车、保障托婴教育补助、新建长者照护中心、提高运动选手训补金。 林庭君，君挺您，11月24日全力支持台北市议员中山区大同区候选人6号林庭君。 我是小球庄娟英。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 Mary。 诶，为什么要用 Mary？ 就突然想讲一下 Mary。 3:07，我们要掌声欢迎 Jerry。 Yes。 嗨，飞碟电台的听众朋友，马克、玛丽你好，我是 DJ Jerry 罗百吉，很高兴可以来到你们的节目。好期待哦。 有这么兴奋？ 真的。哎，对不、啊欸、这个兴奋 The pleasure is mine。 就是这个我从小，我记得讲从小、 欸、你昨天讲从小，这是不是最近你访问人的那个开场就很爱讲我从小？ 不是，可是就是罗百吉其中有一首歌真的在我的，我那时候是国二还国三吧，每天唱。 你说你们男生班吗？ 哦、男生班每天跟他一起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歌词。 哪一首歌曲？ 突然小伟超过我，好快好快，真的好快。 哦、oh, ，这个是 Friday Night。 That's right, yo 。 是的，是的。 我是真的很喜欢，我之前就是在节目当中，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放这首歌。 哎呦，真是谢谢你，我好喜欢听你的节目哦， 感人感人， 真的好兴奋哦。 哎、欸，你们两个很像在互相客套，你知道吗？ 互相捧， 对对，哎，没有， 感人感人。好，但罗百吉今天来呢，是因为他发行了新的这一张这个作品，叫做《我们都一样》。 是的， 然后我们都一样，就是你是冲着我们不一样来的吗？ 其实还蛮类似的，也是灵感也是这样子来的。那只是就是说跟他唱的是那个角度不一样而已、啊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一样，然后你听到以后怎么会想要做一首这样的歌？ 我不知道，听到那个歌词不一样就想到我们都一样。 就是明明就是都一样、啊。 你不要听到人家唱我们不一样，没有，我们都一样啊。那我们都一样是在讲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其实就是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情歌，只是有稍微加上一点节奏，但是其实它的构造算是比较抒情的悲伤情歌啦。所以失恋的时候不要听这首，会很难过的。 但是在你的 难过也有极限吧？ 在你的懂事之下，还有办法难过吗？ 对啊。 所以专辑里每一首曲风都不一样啊。其实这首是情歌，但是也有其他歌是比较开心欢乐，嗨歌也有啊。 好，我们先来听听罗百吉这首就是难过的情歌。我们都一样，就是我们受伤了，我们失恋了，其实我们都一样。 对。 那一刻，我无止境的挫折。 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们都有手有血也有泪，你说不哭不痛会有谁？我们都一样，一颗心会受伤，每个人都有个脆弱的心脏，我把那痛痛藏在我心脏，但是我也没那么坚强。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受伤了一颗心就是扑通扑通的狂跳，之外之后也是会受伤的。 对 对，所以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觉得一开始也让我回到那个 Friday Night 的好时光。Friday Night 一开始也是就是 Hey What's up girl， 也是就是一连串的就是你的英文。 是的， 对，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有中文词这样子啊。对，然后这首歌曲我们都一样。百吉，你自己觉得自己做音乐这么久有什么一样的地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一样就是要不断的就是求新求变这样子。嗯，那其实也不是刻意，就是那也是自己的兴趣就对。 嗯，所以我们在做音乐会接触很多一些音乐的软体或音色，比较那个会去找一些新的音色，或者一些新的软体之类的。对， 那现在就是主要你都在用什么软体做这些东西呢？ 我目前是用 FL Studio， 是算比较多人用的这个。 然后音色呢，就是要找很多很多的音源这样子，到处找，网络上啊，什么新的东西啊。 对对对，还有一些 plugin， 一些那个 plugin 中文叫什么？ plugin 好像就叫 plugin， 反正就是外插的一些软件。 对对对对。plugin 我是用那个 Sylynth S Y L E N T H E 这样子。 哦，专业的就是跟讲一下这样子。 哎，百吉本人很腼腆的感觉。 对啊，对啊， 就是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跟我想象， 而且他双手是右手握住自己的左手，然后刚刚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歌手或来宾听着音乐，就是难免会可能 跟着一起。 他很冷静耶，他就是静静的坐在那边，没有任何的反应。我觉得那个很奇妙。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说，他们都说认识我跟想象的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 对对，很常常这样子，常常这样子说， 差超级多。我刚刚一出去就第一眼，我就罗百吉。 怎么胖这么多？ 就是这跟我想象中的罗百吉是不一样的。 哎，你已经开始跑电视通告了吗？ 哦，有跑，就昨天有去录那个宪哥的节目，这样。 因为大家如果现在没有看到你，就是其实你是有大胡子的。嗯， 对 啊，对对，我这个胡子如果现在大家看不到的话，可以想象就是我是学那个 McGregor 那个摔跤选手，有没有？ Conor McGregor， 你要刚开始聊摔跤了吗？ You lost on October 6th. It's a pity. 是的， 对， 我觉得他那个造型的话蛮帅的。那最近他的几场就是还有一点失望了，但是还蛮帅，所以我大概这个胡子是照这个他的这个造型去 做。你是那个选手，然后开始走那个风格。 对对，有类似有点这样子。 我没有想到你也是 UFC 爱好者。 Yeah. 我最近真的是疯狂的着迷上，然后 UFC 因为最近有一场就是冠军赛，就是他跟卡比，然后卡比这一季是完全没有输过的一个人， 这么强， 可是他是地面型的， 是， 他就是 tackle 型，就是抱住你，然后把你就是固定住， 狂揍这样子吗？ 就把你固定住，你就完全动不了，然后你就没有力气。可是 后来这场还暴动嘛，对不对？ 对，可是就是罗百吉刚刚喜欢那个 Conor McGregor， 就是其实我也是喜欢那个 McGregor， 因为他的气质就是很外放，很狂啊。 对，很酷。 对，讲话很狂，然后就很有点目中无人的感觉，那种 很拽的感觉。 对，可是他也很强，然后可是他是拳击手出身的， 是的， 所以大家都会说，就是当他遇到一个会情报的人，会没有办法。嗯，结果 遇到他 打完以后，发现真的没有办法。 对啊， 怎么会这样？ 蛮难看到，蛮难过的。 对啊， 然后后来暴动。 对。好，所以哇，就为了这个 Conor McGregor 的造型学了胡子，但是你知道原本他也没有刺青，可是他现在全身都是刺青，你未来会真的假的？ 对，只是因为工作的话没有时间去刺， 因为他刺很大片，全身都是， 對對對， 整个胸口都是。哎，你现在是身上是有刺青的吗？ 啊，不多，我只有一个黑胶唱片这样子，就没有 刺在哪 儿？DJ用的。 在这边，在手上， 小小的这样子。 对，哦， 其实也不小。 对，在前臂 还没做完。 为什么？什么叫没做完？ 没时间去补啊，继续把它画。 对对对，颜色还没有上色这样子。 我要回到我的青春岁月，快点，百吉加入我。 哦、Friday night， yeah yeah yeah。 我、这个刺青是去那个 Las Vegas 美国刺的，然后后来回去要补色的时候，那个刺青的那个老外就被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 那你去的时候，你是随机觉得说，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要刺个青？ 对，想比较有代表意。那我想说，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 DJ 做 DJ， 所以我就刺一个 DJ 唱板上去。 所以那一天为什么不能一次把它做完？ 他好像有分，就是第一次是先把图形大致上做出来，然后之后才会上一些颜色。 那他被抓走，那现在这个怎么办？ 就 其实也可以找其他人补啦。 对、 对 对对，就是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去用的。 对啊，因为刺青师傅说实在，他们真的，如果不是什么犯法吸毒被抓走，他们常常也会跑来跑去，因为他们有好像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们就会。我觉得有一点像 DJ， 就是如果你有 gig 的话，你可以到处跑，到处放歌，因为这是你的，等于是你有一个技能，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对啊，我之前看到有一些刺青师傅也是，就是他待韩国待一阵子，待台北一阵子，桃园一阵子，然后我在夏威夷碰到他，这样子。 我的哟。三点飙车回台北，绿可乐星球在妹妹。很不幸的一件事，我碰到我的女朋友。疯狂战争就要开始，女生严重的爱上我。这是我们的游戏 ，It's just another Friday night。 美梦成真。Friday night is the night， you know tonight's the night。Friday night is the night， feeling alright， yeah yeah。Friday night is the night， girl you know tonight's the night。四点钟在马路上，我最喜欢的一段来了。他们找我飙一下，一遍绿灯我就冲。没有人能跟得上我，因为我开911，时速超越250，女生疯狂的尖叫，百吉百吉你好帅，前面一个大弯道，他们还是没看到，突然小伟超越我，好快好快，真的好快，我又少了一个朋友。Feeling alright, yeah, yeah. Friday night is the night, girl. You know tonight's the night. Friday night is the night, feeling alright, yeah, yeah. Friday night is the night, girl. You know tonight's the night.太快乐了！ 百吉，你会很常遇到就是像这样的人，就是说，哎，我从小听什么歌，你的歌陪我走过什么青春岁月，又看到你太开心了，我想要跟你合唱，我想要跟你干嘛的吗？ 不会 或是有人要约你去 KTV， 哎，这首歌应该还是点得到啊， 有可能点得到。 这首我记得还是点得到，因为我去唱歌都还 是会 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很少去 KTV，因为我很怕那个密闭空间。对。 那现在在这里，不是也会有一点害怕？ 所以你才一直捏着自己的双手吗？ 我也不知道哎，我比较喜欢户外，就是。户外的空间啊，像山啊还是海边， 大自然。 对，然后眼睛看过去比较远的地方， 开阔的地方。 对 对。 那怎么办？你现在自己经营夜店，你都要待在那个小小的空间，怎么办？ 是啊，所以其实我没有很喜欢。 所以你晚上不会去巡一下什么的？ 比较少哎。 我们回到就是罗百吉的这一张新作品 We Are The Same， 我们都一样。那玛丽刚刚有要求说她很想要听这首歌，那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你之外还有一个人叫宝贝，宝贝是谁？ 宝贝就是当初一起合唱苏伟在哪里的那个女孩子。 苏伟在哪里呀、 对，其实我刚刚合唱已经好多首歌了。对， 好，然后玛丽想要点播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因为刚刚刚好白在外面帮我们录他，你开箱你的 CD 嘛， CD 开箱文，然后他就说这样他想要做的非常非常简单，那的确歌词很简单，但我想说也太简单了吧，就一堆数字，后面很多数字， 真的哎，好，我们就来听听看。 Hey, hey, DJ. 听完我的节目，你们听我唱歌。 请你们跟我一起大声呐喊。 请你们跟我一起大声呐喊。 请你们跟我一起玩 freestyle。 请你们跟我一起玩 freestyle。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我是你们的 DJ。 我是你们的 DJ。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我是你们的 DJ。 最后那个七八七八是什么意思？罗百吉，你自己说说。 就是五六七八，五六七八。 你骗人！ 是我爸会误会的那种，会被我爸骂。 我只觉得很可惜，就是我刚刚错过了，就是宝贝说，请你们跟我唱五一五一耶，五一五一耶， 五一五一耶。 我只想唱五一五一。不能吗？ 不可以，百吉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跟他讲，他就知道了。 进广告再讲。 这是什么事？让爱不再搁浅，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 Or do you need more?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珀，百分百完整现场演唱收音，七手打造年度最佳音乐爱情电影。对操刀，一次收录电影原创歌曲及电影经典对白。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庆祝大金 R32 全球 Number One，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金温暖 Daikin。 为什么皇上只颁了章？ 娘娘息怒啊，那张神卡可是无人能比啊。 是哪一张啊？ 是台新信用卡，出国海外消费满2万元，现金回馈2.5%，无上限，免登录。 我也要刷台新，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至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这，我们小手拉小手，走，一同去接种。老师说，注射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宝贝真棒！新北市公费流感疫苗开始接种喽，年满50岁或是6个月以上至入学前幼童，都可以携带健保卡、身份证、儿童健康手册，到卫生所或合约院所施打流感疫苗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装睡无梦， 曾经朝思暮想， 半醒似梦非梦，爱情有毒，情歌以毒攻毒。崔子格性格专辑最新推荐曲《砒霜》，福茂唱片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比亚，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Yo, what's up? 你们知道 DJ 的意思吗？ DJ 的意思就是 Dirty Jerry. Yo, Dirty Jerry is in the house. So to all the film brothers out there and the funky Asian brothers and homeboys, are you ready? 现在再重新回去听自己，就是以前这个，你真的是带给大家很多很多欢乐的作品。 我希望能带给大家欢乐。 我觉得这是很多欢乐的作品啊。 对。 对啊。Let's go. 我们一起 I don't wanna see na o ba sang.哎，百吉，你的就是 I don't wanna see no 欧巴桑的那个反应跟 Friday Night 比起来，你更 chill 了、欸， 更 chill 吗？ 对啊，更 chill 哎、欸 哦，真的吗？ 对啊。你在回重新听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就是也不会 hyper， 也不会怎么看待他们 的对啊。 我好奇那其他的歌手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会很嗨吗？还是会有什么反应？ 有的如果他很喜欢，可能会很沉浸在里面， 或是跟着一起，会像刚刚那个 Friday Night， 可能会就是跟着一起唱， 或是有的人会害羞，他可能觉得太久以前或什么的，但因为这么平静，像一潭没有波纹的湖水是比较少见的状况， 真的、哦。 哎、欸，说实在的，就是 Jerry 真的是一个很 chill 的人，我没有想到你是一个这么 chill 的人。因为以前就算是看到你，都是看到，譬如说，好，你的确是上综艺节目， 是的， 然后还是制作单会告诉你说，哦，你要开心一点，你要快乐一点，你要很疯狂这样子。 会啊，旁边会有人这样子讲，对，然后有宣传人员也是会， 哈，可是你本性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吗？ 稍微有一点。 对啊，尤其现在就是。罗百吉现在有分量，你看起来很像佛哎、欸， 阿弥陀佛， 就是弥勒佛那种感觉。 就是你一直盯着他，你会虽然你听了歌是这么有节奏，但你看着他，你会有一种平静感， 是一种很突兀的视觉与听觉的享受。我就很想开直播给大家看。 哎、欸，可以开直播吗？ 就是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啊。 就想让大家知道他有多平，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就。这边乱讲，他是真的很平静的坐在那一边，他是一尊坐在那边不动的、欸。 真的，真的，你要用什么开？ 会直播到你的 FB 吗？ 是 FB 还是 YouTube？、 也可以用，哎、欸，我不知道用哪一个、欸。 你说用青春点点点吗？还是用飞？我们没有飞碟联播 的。那 YouTube 频道嘞？ 好，我们先直播一下。 结果一直播，镜头一过去，他就变身。 你可以分享到我的 FB。 哎、欸， 说到那个手机镜头，因为你这一次呢，其实你的 MV 全部都是自己拍的，然后直接用手机就拍完了，对不对？ 对，这次的 MV 的拍摄的概念就是说，我不是要用多大的成本，或者说拍的比别人多好， 多这样子， 或者多厉害。我的概念就是说，我想要用每个人身上都有的，就是一只手机。嗯。所以呢，这次的 MV 我就是用我现在就是在打电话的这只手机，就用这一只手机全部拍完，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制作团队，没有灯光师，没有导演，通通都没有。 那你是随性吗？就觉得说哦，今天想到这边，然后拍一段拍一段，然后是要把它剪起来，还是有认真的，就是只是用手机而已，但脚本那些还是有的。 对，还是有脚本，然后有去想，还要找拍摄地方。嗯，那只是说想用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的一个手机去完成这件事情。 嗯，那他现在已经看得到了吗？还是会？ 有 ，YouTube 上面有了。嗯，啊，或者我的 FB 频道上也可以看得到拍的， 可以搜寻罗百吉就可以找到了。 哎、欸，我现在搞不定缩图啊，帮我撑一下。 你让大家先听个歌不行吗？ 现在这个节奏有够拽，跟着我的节奏跳起来。跳起来。 跳跳跳跳起来！好，我直播开了，然后 已经开始了吗？ 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大家要搜寻的话，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欧马克，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我们说的，就那个胡子。 目前没有，目前我还照我要等，就是大家真的进来的时候，然后就让大家看到 Jerry 就是很 chill 的那个样子。非常的 chill， 就是跟大家，就是以前我记得看你上综艺节目的时候，然后你都是要被迫，我不知道是不是被迫啊，反正就是要做那个很疯的那一种感觉。 对，其实唱片公司会要求你，就是多去抢镜头，才会拍到你，因为你新人，人家不认识。然后如果你不就是搞怪啊，或者讲多一些话，你就没有镜头。然后唱片公司会说你就是要想办法抢镜头就对了。 那会那让你很不开心吗？就觉得很勉强，说我又不是来这边。 对，因为人都希望能做自己，那样子其实比较不像自己，所以不是很喜欢这样子去。 但现在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自己做自己的音乐，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一次的宣传也会是比较像我们现在看到你的这个样子吗？ 宣传上，是 上电视的时候， 上电视，对，差不多。 大家准备好看罗百吉了吗？ 我可以戴眼镜装酷吗？ 可以啊， 居然从口袋拿出一副 道具，这样， 要 这样看得出来他的那个感觉吗？ 好像你的眼睛是灵魂 真的吗？ 好像，对啊，好像眼睛是灵魂。 他的眼睛透露出一种，就是他的眼神给你一个很大的安定感。 对，其实你的， 其实他如果待会突然把墨镜拿下来，把项链也放下来，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大家准备好了吗？ 所以需要跟着唱吗？是这样子吗？ 不用。 12分钟后抵达。 跟着我的节奏跳起来，跟着我的节奏跳起来。节奏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 跟着我的节奏跳起来。然后罗百吉刚刚看到镜头的时候，你知道， 戴上眼镜变身了、欸欸，你把你那个慈祥的眼睛遮住怎么可以？ 而且你现在一镜头一拿开就回复了，就是又就是坐回去，然后眼镜也放下来，然后歌也结束，他就是又静静的坐在那边， 因为刚刚很像在听音乐，然后你开始拍就变成好像在拍 MV 了哦。那这次 MV 呢？你就说用自己的手机，然后一只手机就全部拍完。 那你就是导演，你就不会入镜咯，因为是你自己拍摄吗？还是 自己拍摄的话，有时候请朋友帮忙拍摄。那像现在这首歌This is Taiwan， 我就花比较多时间拍，这个比较有故事可以叫。这首歌我去环岛了全台湾两圈，然后把全台湾各个的美景拍下来，这首歌就介绍台湾。然后这首是第一首台湾的录影歌曲啊， 就是 你说 camping 那个 录 影的歌曲，好， 所以它歌名 介绍， 这首歌名就是叫做This is Taiwan 录影歌，因为我最近比较迷上一些户外的活动还有录影，然后所以我就去录影的时候我拍这首 MV， 还有写了这首歌曲，介绍台湾各个的美的地方，很多漂亮的地方其实不在市区，都是比较在 你爱的山跟 山上， 对，宜兰啊、苏澳啊、花莲、台东这边很多很漂亮的景可以拍 哦。我这周末就要去露营哎、欸， 真的哦， 对，好像要去苗栗的样子。 对，苗栗也很多的露营场， 对对， 然后就是几乎都跑遍，从垦丁啊，然后还有到阿里山、日月潭、北海岸，全部都有拍在这个 MV 上面。这个有拍这一首有用，除了手机以外有加。我朋友用那个空拍机去拍，因为户外的景山跟海边要用那个空拍机拍会比较漂亮。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This Is Taiwan》。今天要谢谢罗百吉，谢谢， 谢谢马克、玛丽，好开心可以来这边跟你们见面了。我每天听到的声音，可以看到你们本人，好开心、哦。 哎、欸，百吉的眼睛是笑眼哎、欸， 对，就是你一笑，就是眼睛就会弯， 眯眯的， 就会像月亮一样。 哦，这可能是睡肿的啦。 谢谢您， 谢谢。 自意在张信哲悠扬声线的带领，交响乐团的格局与铺陈，撞击流行乐的自由奔放，充分表现每一首歌曲的情感样貌。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 纯，情感张力渲染，置身一场汹涌澎湃的音乐新浪潮。张信哲歌时代二黑胶经典盘，真挚感动，终于等到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考量台湾特殊的用路环境，车门碰撞事故85%是左侧车门所造成。台湾自主品牌 Luxgen 全球首发开门防撞系统，守护驾乘者与用路人的安全，安全责无旁贷。Luxgen 与您同行。 Luxgen 欧洲旅游权威，倔强深耕20年。 哎，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2018新北市国际华人纪录片月开锣喽！集结最火热的华人纪录片与20至50世代的影像精英作品，带领你我展开全新的视觉旅程。每周播出一个主题单元的影片，共计4个单元，37部纪录片，即日起到11月18日，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详情请上网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为梦想疯狂的我们，都是疯子。问鼎2017金曲年度专辑最佳国语专辑2项大奖，众所期待，许君最新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震撼主打《疯子》，现正疯狂发行 ，Sony Music。 我是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来到了3:43，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欸，我必须要说啊，就是平常我们自己直播，我们也没有很常直播哦，就是那个边际效用应该是没有递减的哦。可是就是像星期一我们直播的时候，好像差不多也才400-500人吧。刚刚说要看罗百吉， 等一下4000-5000人哦， 没有到千那么夸张啦。可是就是我们2倍量欸，大家都要看百吉。 因为百吉，我们把百吉讲得非常的神秘， 是吗？ 因为可能大家就是，如果你没有私底下跟他接触过，你听到，因为想象中他那个样子，应该是就是很 hyper， 然后什么的。那你们说他 是就是 DJ 或者那种就是什么屌屌的、啊？ 然后你们说他是一尊佛，右手捏着左手，然后完全不动，就是这是百吉吗？ 哦， 就一定会好奇想看一下， 看到他的本人，然后听他跟他聊天的那个反差感是非常大，跟他音乐的那个反差感是非常大的。十足巨大。 重新认识 Jerry， 重新认识 Jerry。 今天的访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是重新对罗百吉有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可能你又会看到另外一个面向的 Jerry。 哦，你说因为跟不同人会有不同的， 对啊，因为是 Johnny 要访问他，对，所以也许就是 DJ 跟 DJ 之间他们会有一些就是更内在的交流，也不一定。 但你刚刚说你这周末要去露营啊？ 哎，怎么了？是啊， 就好奇问一问。 是，我要去露营啊。 苗栗啊。 哎，这个是正确的发音吗？ 我不知道，但是是那种很美的露营车嘛。因为刚刚就是结束之后，我有问那个 Jerry 说，那你的他的露营，然后风格是哪一种？因为现在就是露营又是一个风潮上来，但是很多的露营是现在在那一个。露营区它其实弄得非常的漂亮， 网美露营， 对，或是那个露营车天花板是透明的，然后你可以夜晚是星空，可是它那个设备跟刚刚百吉说他会去餐厅里面把门反锁，就在美国餐厅把门反锁，然后在里面偷洗澡，或是在早上没有人的美国很大公园根本没有人去，然后跑去那个地方洗衣服晒衣服，就是那个露营跟你现在想象中可能 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风格。而且你知道，就是之前我有朋友，就是很多的那个露营照片很漂亮，好像就在苗栗有一些露营车，就是我刚刚说车顶透明的，所以晚上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躺在那边看星空。 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很早很早看哦，是到年底全部客满 哦， 你根本就是你要去录你还录不到， 根本没有办法。 对 对啊，就是现在录影有两种啊，一种录影是那种童军课有没有？就是野外求生营、嗯，你要自己吹饭啊， 然后你要搭那个帐篷，你是要架起来的。 对，你要搭帐篷。另外一种呢，就是现在进化的网美录影，其实就是什么那些煮饭的， 你根本不用烦恼洗澡，然后什么那、哦、你都很 OK。 是3:46，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我的儿时偶像。 自己是谁，我也曾经迷茫不明白何为远方，看着镜子累的自己怎会如此沧桑，有时每天想每天想10年后到底会怎样，告诉自己不太紧张，专心注视你前方，多少人还找不到想往哪远航，你是不是从来没问你自己是怎么想，什么事情让你记住能够让你义无反顾，不管做得再多再久即使你不断迷路，就算风景都变了样也不会轻易抓狂，我只拼了个马身上也不曾放弃这梦想，为了你才会一直站在这里，我跟你一样是给孩子都成着迷，人们都觉得那山顶才是风景，却忘了最美的风景都是一山顶， 说走就走有梦就梦， It's time to go， 我想大声说千千万万年空， Tell me what you wish for， 盯着前方持续飞，那些叽叽喳喳的话我全部听不见，我想做音乐而已，就只是音乐而已，让全世界都听到属于我们的歌曲， Don't stop 挑战日日夜夜，在我的梦里他多勇敢不用多骗、啊、对，不止勇敢还妄想改变世界，他要成为众人信仰，所以字字如剑， 我仿佛听着你的旋律开始忙起、uh-huh. 有没有一句让你都心生之哭泣、 如果已经开始走就不要动张希望，先享受沿途风景，记得为他许个愿望， 该怎么走得漂亮不用想为谁而唱，自在地摇摆身体歌曲枪枪击中心脏、他梦想这个世界也有他的戏份，至少10年后的今天他能 认同他的身份， 说走就走有梦就梦， It's time to go， 我想大声说、千千万万年空，Tell me what you wish for， 一起跟着点头、 说走就走有梦就梦， It's time to go， 我想大声说、千千万万年空， Tell me what you wish for， 一起跟着点头， 是不是只要这样想我们就会很舒天服， 说走就走， 是的，3:49，那这首歌曲其实叫做 Time to go， 的确时候到了，我们要 Time to 才49分，50分而已， Say goodbye， 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嘛， 不过妹妹有意思 要跟你说再见了， 音乐全主打， 用歌声照亮每一个你，安德烈·波切利。 Resta una luce ti illuminerà, seguila sempre, guidarti saprà. Tu non arrenderti, attento a non perderti, e il tuo passato avrà senso per te. Vorrei che credessi in te stesso, ma sì, in ogni passo che muoverai qui è un viaggio infinito. Sorriderò se nel tempo che fugge mi porti con te. Follow me. 全球累计8000万张销售，《上帝美声》安德烈·波切利，暌违14年全新大碟 ，C， Time to Say Goodbye 黄金阵容，一次集结红发艾德、杜瓦黎波、乔许当代最强天王天后。联手打造世纪绝响，请听环球安德烈波切利首度父子携手合唱感动主打《照亮我》。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我们是 NOOBY Ruby， 烦恼丢到一旁，来听这首 Why。 Let's get why， 我们一起疯狂。Let's get why， 烦恼丢到一旁。Let's get why， 收起你。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这是恨你不是半路由我负责提出 无奈的觉悟只能更残酷，一切都为了通往盛大的路， 吹不散的雾隐没了一度，谁轻柔都不停住，还来不及哭穿过的子弹就带走温度。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的罪，不能决定是对，谁又该要沉睡，争论不能解决，再用我自己的夜关掉最唯一的恩惠，挡在前面的人都有罪，后面无路可退。

专案调查小组都会有详细调查报告，应该要负责的人一定必须要负责任，如果无辜的也不会受到冤枉。赖清德下午探视罗东圣母医院伤者，记者问到是否要去看普悠玛列车游行驾驶，赖清德说没有去看驾驶，但根据医院表示驾驶状况还算稳定，目前仍在一般病房观察中，后续诊疗也会遵照医生的安排。记者问台铁已通联记录研判普悠玛列车翻覆意外，初步研判是司机员的人员疏失，是否得当？赖清德说，关于法律责任要由检察官调查，行政责任则由行政单位调查，行政院也一定会将完整报告向外界说明，在报告尚未完成前，不会在这个阶段因为谁说了什么话，谁先说了什么而对事件做出决定，一定会按照所有的证据做最后说明。台铁发生普悠玛翻车事故，台铁今天宣布一周内完成所有普悠玛特检。台铁说，所有列车都有预留检修时间，而且每列列车排定检修时间不同，特检期间东线列车不会有检班问题。台铁局机务处副处长赖随金指出，特检时间是从22号开始，预计29号完成。检查项目包括车辆走行装置、传动装置、动力系统、控制系统及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ATP 等。赖随金说，现有18组普悠玛列车不会每列天天上线行驶，每列列车都有预留检修时间，而且每列列车排定检修时间不同，特检期间东线列车不会有检班的问题。德国汽车集团 BMW 在8月间才召回一批出问题的柴油车后，今天宣布将再召回超过100万辆柴油车，主要是排气系统问题，如果遇到极端状况可能起火。 BMW 说将要求经销商与车主联络，安排可能受影响的车辆做检查。集团表示将检查排气循环模组，如果有问题将更换零件。BMW 八月间因为类似问题才宣布一波召回行动，在欧美与部分亚洲国家共计召回超过48万辆车。今年以来，在南韩约发生30辆车起火燃烧 ，BMW 也因此公开道歉。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出租给文化大学的大群馆共有99户门牌，但每户房屋评定限值在108000元以下，依房屋税条例不需课税，引发争议。北市府今天表示，不少包租公持有许多小坪数的老旧房屋出租却不用缴税，因此建议中央修法，让房屋限值在免征房屋税门槛101000元以下的非自住房屋，无论是在同栋或是散落在全国各县市，都应课税，才符合公平正义。兼任财政局长的市府副秘书长陈志明说，行文财政部建议修改房屋税免税额规定，但因为征询其他县市意见分歧，因此财政部回复表示不主导修法。陈志明说，台北市下周一将举办居住正义论坛，当天将讨论这项议题，希望各界参与讨论。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41点，成为6996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22点，成为1129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5点，来到50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2点，成为2521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成为3037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8点，来到26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29点，来到754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5点，来到9759点，成交金额1232亿。外资及路资卖超63.60亿，投信卖超7.86亿，自营商卖超7.59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79.05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945对1美元，台币升值4分，日元以112.53对1美元，以欧元兑换1.1429美元。今天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凡事都要冲冲冲，上班快迟到要冲，遇到周年庆大特卖要冲，开车上路遇到警察临检更要停。注意喽，

上朝着我的梦前进，忘了吧，混乱的事不再提，放了吧，把心事变为 软弹阿翔，完美落地。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时间来到了4:11，今天是2018年10月24号星期三。 哟， 我们来代班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在的你在做什么呢？想跟我们聊聊天吗？你可以上飞碟联盟 APP 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都是 demo E 都可以啦。云听见下雨的声音，最近因为他姐姐要去生宝宝了，所以原本姐姐时间就会有他代班。之前大 有的人都会说什么他们声音讲话会突然觉得很像什么的， 啊， 我觉得还好吧。 嗯， 但有时候放就是他们两个真的同时一起发声的时候， 同时发生当然分得出来，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会觉得他们就是一家人出来讲话就是一个 调调都一样，笑法也很像呀， 对， 很妙。就像我常常其实也分不清楚，有时候乍听 Gigi 不是梁咏琪那个 Gigi、嗯、是史丹利的太太 Gigi、嗯嗯、跟陆嘉怡小米姐，他们两个声音也是乍听说，哎、欸，谁？ 这两个我没问题。 这两个，Dekiru， 这个我可以。女神微微笑怎么样？谁传了什么讯息给你？说啊，你说，你看是什么讯息？说，不说话，有秘密，瞒着大家。 有人在问说，我们之前会在讲电台的广城烧腊店，初次去烧腊店该吃些什么呢？点些什么肉呢？嗯，娘怎么以，什么都可以啦。 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 桃子晚报代班陪你度过会为期两个礼拜，来自于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记得那天太阳要 着平原，风慢慢吹，没有人掉眼泪，一切好美，好到我可以不用说话。金色的侧脸，踩着全白球鞋，风继续吹，世界继续作业。那么确定，我知道那就是你。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森林，谢谢你成为了我的记忆分之几。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晴朗的南方。就算犯错，你那岁月等我，就算停留，有你和夜空，我算什么？让你无条件的为我。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生命，谢谢你曾。 卢广仲的几分之几，有人说哇，怎么这一趴听起来有点 难过、 催泪的感觉、嗯。这也是昨天就是魏如云他演唱了一些电影的歌单，电影好像会让他印象深刻，就真的是要蛮 情歌， 对情歌催泪，然后你觉得哦很揪心这样。然后因为之前就是也会有请大家就是说，哎，你想听魏如云唱哪些电影歌曲？然后说要听《大风吹》。你就说这是麻醉风暴吧？ 对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明明是金钟的，这不是金马的啦。 我觉得超好笑。如果你真的剧跟电影看很多，听到最后，你搞不好真的会完完全的搞混，想说，哎，这是哪一趴？ 谁叫倒霉？每个人都想当鬼，都一样的下贱哭啊喊，那叫你。妈带你去买玩具啊，快快拿到学校炫耀吧，孩子交点朋友吧。哎呀呀，你看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TZ Back 第六张专辑《知人》，10月19日正式发行。 我是宋楚龄。 处理了，处理了，处理了 ，You my oh my，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偏见来自 Clear 郭靖同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的桃子晚报，我是玛丽， 马克 Death。 说他有多么的 见杰尼突然笑嘻嘻，就说他是如何的逗趣，就说他的沉迷让你甜在心里。爱情魔法常常让你们伤脑筋，两个傻瓜都珍惜。说唱歌，你也跟着这里面，这画面多温馨，总是不能瞒着我，为你提醒那伤口，傻瓜没来烦着我，觉得有些寂寞。 梦梦，我们都是傻丫头。 在4:36的时候，我们有生意啦。02-236-3995，你好。 你好， 你是谁？嗨嗨嗨， 我是澳洲的小史。 哪里的小史？ 澳洲哦， 澳洲哦， 澳洲，哇， 西澳还东澳？ 西澳， 西澳。 对对， 传 一根的石。 哇，这有点难以听清楚诶，糟糕， 讯号很糟糕。 对啊， 好 ，sorry。 那来自于澳洲的小史要跟我们说什么？ 要分享一点南部的事情。 要讲难过的事哦。 我听了南部的事情哦，难过的事情什么事？ 主要是今天早上出门前发现自己的车子车窗就打破了。 哈，那方向盘还在吗？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好偷啊。所以，但是还好，打破的是最小的一片玻璃。 但就是要修玻璃，就是要花钱嘛。修玻璃， 所以车内没有任何东西被拔走或扛走，这样。 其实我反而车上有放一个蓝牙跟喇叭，但是它还在。 所以损失就是蓝牙啊，喇叭一枚。 嗯。 嗯，但是它也没拿走。 也没拿走，好，损失就是玻璃一片这样子。 对，没错。 哦，不是为了要偷东西，他可能就是愤怒，想要砸东西、 嗯， 然后你的车就刚好停在那。 嗯，他应该有翻过啊，那手套好像一直翻过。 哦，有翻过，发现真的没什么好偷的。那这样到底是要可怜他还是可怜你呢？ 当然是可怜玻璃被打破的人啊。 哦。 没错没错， 好的，小史，希望你之后赶快换个好玻璃。 好玻璃 ，OK。 拜拜喽， 拜 拜。拜。 跟风的第二位吗？ 来来来来来，立相。 我是台东的阿元。 台东阿元。 台中，台中， 台中，台中，阿元， 哎， 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没有啊，刚刚你们害我老婆大哭了。 怎么？ 为什么？ 因为你们播那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 然后他就大哭， 听到就哭。 是啊，因为我们发现了最近他那个小产哦、 嗯， 这首歌真的是打动他的心。 哦， 哎、 那老婆大哭，你有怎么秀秀他或拍拍他吗？ 就跟他讲说， 我打电话就去骂主持人， 就是说真的，反正就是让他刚好让他发泄一下这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也没关系。不过就是刚好这个，我们刚刚在仔细听那个歌词，真的其实跟对我们这个离开的小孩有点感伤这样 子。也拍拍你， 对啊， 是，然后就是跟大家讲说，反正。这种事情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大家都平常心，平常心、 嗯、 这样子、 嗯、 啊。 买点猪肝汤吧。 是啊，是啊。 嗯， 啊、等一下，如果可以放点嗨歌，让我老婆开心也可以啊。 好， 啊、谢谢，谢谢。 尽力。 拜拜。 好，拜拜。 别跟我说是儿戏。 觉得一心二用，说到一心二用之前呢，在做午茶音乐时光的时候，有一集是张力昂来到了那个节目当中，然后那时候已经收工了，收工的时候就在跟张力昂聊天，然后聊聊他就说，哦，就是他就是提到说男生真的是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我没有办法同时做两件事情，就是我就是要专注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哈，那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劈腿呢？ 啊，这不一样的事情吧。 可是他就那一瞬间，就当然就是只是乱回答这样，但他那一瞬间就是定格，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回，就是，然后我就接下去说，是不是觉得女生很可怕，都很爱这样挖坑给人跳？他就说女生很可怕，但是也很可爱。我说，哎，怎么那么会回话？ 你好可爱哦，太可爱了，谁受得了？ 你在讽刺我？ 我没有， 你以为 我没有 听出来吗？ 等一下，听众朋友们都有耳朵，怎么会听出来？我刚刚就明明就是 我看到你的表情啊， 听众朋友看不到啊。 用一一一一，还有罗志祥 哦， 一万零一夜。我见到最近就突然才看到那个罗志祥的 IG， 然后有时候他也会 po 一些影片或什么的， 好笑 哎，会被他逗乐哎，就是很，就是你知道以前综艺出身的还是有他的底子在，很容易把你逗得乐不可支。